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麼茂盛那麼愛眼，夏天怎麼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變靚啲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價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個部位都這麼光滑亂白，都是所費無幾的。 嗯，那我快點要找變靚啲幫手了，準備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些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83。 曾经有一个至好听的节目给我听过，如果是都要我在这个节目上面加上一个名 字，看了十年我就以为国家机器忘记了， 怎会呢？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它本身的完全的吧，这个比喻真是一难。 你不是真的爱嘛？你真的爱吗？ 我三年的，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的饭。 在五光十色的电影世界里面，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黎海山、Albert。 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的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我们机舱服务员有袁黎明、陈乐瑶、Elaine 和王永，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戴上耳筒，欣赏我们女人话事的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的旅程，多谢。 上文就開始啦，咁、今日呢阿傑之仔又唔喺度啊，因為公務前身啊，佢又飛嚟飛去啦，佢話俾我聽嗰幾個地方我記唔曬，因為太多啦嚇，咁、所以呢就我哋今日呢就以靠人多頂住，咁有阿 Ed 啦， 未必頂得住喎， 試下咁樣試下。 北上咁奉即係繼續呢個中國嘅 style 啦， 人多 係人多 嚇，乜事都人多頂住， 係 唔會踩冧個場 啊！係有阿靜啦，有阿的啦，咁啊遲啲仲有阿刁文阿牛加入啦嚇。咁我哋今日講咩好啊？ 今日有個幾有趣味性嘅題材啊嘛，好似 都唔止一個嘅。 呢個就唔係即係或者係新聞啦，或者不過係。不嬲都有出 經常都有經常發生 應該咁講嗱，呢件事咧就經常發生啊。咁事實上可能以前嘅北上頻道都提過下嘅， 係提過下嘅。 咁但係近期咧又出現翻啦，因為點解咧就呢個北京咧就奧運嗰、那個呢個事件即係呢個咁嘅 event 咧活動咧就即係如火如荼啦。咁好多西人咧即係洋人咧都走去好留意而家北京發生啲即係大小嘅事情啦。咁最近呢就喺英國衛報呢就出現咗一個即係即係較早時喺英國衛報提咗一個新聞，咁事關呢有一個人呢佢就去雲南食飯，咁佢就睇當地一個即係菜譜 menu， 咁佢識少少廣東話，唔係好識呢個普通話，咁佢發覺呢一樣嘢比較奇怪，咁點解呢就係佢叫一味餸呢就都喺雲南都相當之出名嘅，叫白油爆雞餸爆雞葱啊，咁唔係葱頭嘅葱啊，呢個葱呢就係木字邊做一個蟲字嘅，重心上有個蟲或者從頭開始個蟲， 咁我初頭睇啦，就係、是、啊呢、這個咩咁奇怪嘢嚟咧，咁啊，後屘我先知道原來雞蟲係一種菇嚟嘅， 菇菌類嚟嘅， 菌類嚟嘅，即係當地嘅，因為雲南好多呢啲咁嘅菌類啦，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好食嘅。 我最想知嗰、那個 啊個翻譯係咩咧？ 係 就叫 stir fried Wikipedia 維基百科。哇！咁佢真係拗成班呢個洋人，即係就拗曬頭啦。 做乜要爆佢咧？ 係做乜要爆佢咧？ 維基百科。 即係咪即係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喂即係個就好唔鍾意維基百科咁樣爆一爆佢？ 唔係喎，我諗佢好鍾意，因為呢味菜呢根據寫個人話相當之好食嘅。咁佢覺得就係啦，咁點解會咁樣咧？ 點解咁叫咧？ 點解會咁叫咧？咁我今日就查咗少少嚇，咁但係我都查唔到個答案，只我即係查講俾聽，大家我查一個經過啦。咁原來咧，佢亦都唔係單止呢味咁嘅餸咧。即係雞蔥呢、這個白油爆雞蔥呢個咁嘅餸咧，就叫做 Wikipedia。原來佢所有咧，即係同雞蔥有關嘅都係叫 Wikipedia 嚇、嗯。咁、啊、我懷疑一樣嘢就係咧，呢個人咧，佢譯嗰陣時候咧，佢唔知道點揾呢樣嘢，就透過維基百科去揾。 咦、哎？我有機會咯。 又或者呢、這個 抵得嚟嘅 啫。呢個雞蔥呢個名咧，就係、是、個學名啊、嗯，可能接近維基百科。咁因為咧，你知道呢啲菌類後面好多時都有個 A 字， 唔係或者佢咁講，佢係經過啲搜尋器去揾雞蔥，就出曬好多維基百科嘅版頁，話呢一樣嘢，所以佢就當咗呢一個雞咩 雞蔥蔥雞蔥， 定係佢想調翻轉嚟泡沫呢個維基百科咧？ 有冇可能噶？咁、你知道咧，即係佢哋大家都對呢個維基百科好尊重噶嘛。咁anyway 咧，就係即係我睇個菜譜之後咧，咁我哋發覺咧，即係佢哋特別對維基百科好鍾情啦。咁亦都有人咧喺中文啊，即係大陸嘅佢自己嗰個 blog 入邊咧，就討論過，即係雞蔥嘅英文名係點樣。咁佢哋都查唔到嘅，即係佢只可以講一個就係、是、啊，佢哋走去問過文南嗰個林業局同埋生物研究所嗰班人咧，叫 termite mushroom。termite 咧就係嗰個白蟻咁、意思就係話，即係簡單嚟譯就係呢個白蟻嘅白蟻菇啦咁樣之類嘅嘢啦。咁、但係呢個同呢、這個而家呢個維基百科呢個都相差好遠。咁、我卒之查到啦，其實喺英文嚟講咧，呢、這個字即係啲雞蔥呢個字係點叫咧？就叫 chicken tusk mushroom。嗱呢個就係用鬼，即係呢個西人嘅 角度去睇 呢個菜時候，佢哋叫呢樣嘢。呢、這個 tusk 呢個字咧。就比較少見，我都查唔到呢個字啊！但我估計就係呢個蔥呢個英文嘅譯名嚟嘅，雞嘛 chicken 啊嘛，就跟住 tusk 咁，所以叫 chicken tusk 菌類 菌類。咁呢個就圓滿解答咗，即係究竟呢個點翻譯咧？咁我發覺咧就係、是、其實中國人同埋呢個英人講英文嘅人咧個隔閡都好大嘅，即係究竟呢邊講咩，嗰邊講咩，完全溝通唔到。咁雖然儘管咧以前咧我哋提過呢、這、一個。英文菜譜呢啲翻譯啦，或者其他嘅翻譯啦，即 係最經典啦， 即係乾貨咁啊 ，fuck goods 呢個我哋都經典啦。咁但今日我再查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好經典。 頭先你都俾我睇過，係好好笑嗰啲， 好經典嘅嘢啦。咁我哋就講少少，咁啊睇下即係聽眾咧去估下究竟係咩嚟嚇。咁我哋不如讀英文去講先。 係啊，有啲好燈迷式嘅， 倒翻轉頭係燈迷嚟嘅呢係。嗱呢個好易啊，呢個就係 fuck to fry the cow river。 嗯， 咁你計啦 ，fuck 就乾啦 ，fry 就炒啦 ，cow 就牛啦， 唔係你咪乾係乾 乾啊嘛， 乾 fuck 咪乾咯嚇， 乾 炒就 fry 啊嘛 ，cow 就 river 咁 ，cow 就係牛啦 ，river 就係河啦，咁所以搭埋一齊乾炒牛河咯嚇，咁呢啲好易啦，跟住一個啦 ，slippery chicken in mushroom grew 我就或者要讀即係串一串個字係 GRUEL 嚇，咁呢、這個關鍵就喺 slippery chicken 呢度。 醉雞啊？ 唔係，你有冇食過呢個冬菇滑雞粥啊？冬滑雞就 slippery chicken 啊嘛、 okay. ，in mushroom glue 咁嗰個就係、是、即係嗰、那個就係、是、呢、這個咩粥啦，就係、是、呢、這個冬菇粥啊，冬菇滑雞粥啊，咁呢個好簡單啦，呢個 呢個都簡單， 呢個簡單啊。咁跟住咧就係、是、三絲炒公仔麵啦，三絲炒公仔麵，咁呢個咧英文咧就係、是、three silks fried the off， C 咧就係、是、silk。所以佢仲加埋 S 落去，即係因為你三個，所以 三個所以有文化嘅， 有文化嘅，有文化嘅。Fried off off 跟住就 off 就 off 咗 off 咗，咁啊唔 嗱，其實我又覺得應該呢個唔難嘅，即係佢公仔面嗰度冇咗， 係公仔面啫， 多啊 face 咁簡單，都唔識。 另外一個好簡單啊，呢個就我講英文先啦，呢個叫 cowboy leg， 係 啊。咁我中文呢就係牛仔髀， 牛仔腳啊， 牛仔髀啊，咁呢個 cowboy 就 相對上易， 相對上容易啦。咁另外一個呢就呢個一定要講中文先啦，就西多士。 咁我就係想睇下西多士如果佢係點樣講。 係咪我知道啲諗下先。係咪呢個 Westmore shit 啊？ 唔係喎，佢呢次又唔係咁喎，佢又好似音譯喎 ,Sidoris 喎。S-I-D-E-R-S-T-S 你識唔識我唔識讀呢個字啊啲。張大阿 a 咦係喎喂呢個後面點讀喂。 係啊嗱你唔好理佢先啦你唔好理佢先啦你總之讀咗前面個先啦。識唔識讀啊 ?Sidoris 係嘛 係 啊 ,Sidoris。 你譬如你講呢個普通 冇解嘅呢個字有冇解 根本冇呢個字。根本冇呢個字。 冇 呢個一定係拗頭嘅呢個就係。咁但係呢我估呢你講得快普通話西多士西多士西多士咪講呢個咁嘅 音。但係應該發唔到音㗎大佬。 唔係囉。 係呀係呀。 最後佢後好多字擺埋一齊。 Rest 你都話 RATS 話。好咁跟住下一個啦。呢個英文呢就係 good to eat mountain。嗱我逐個字逐個字講俾聽啊 ,good 就好啦。 好。 to eat, 即係食啦。mountain 呢就山啦。咁即係啲 食咗個山， 食咗山， 好好 好食咗山 好好咁食咗 係咩嚟？ 個答案就係花雕。 點解？ 呢個 IQ 題啊！呢個唔係推 理。解得到係可以喺個網度留言咯。 解得到證明你係一個大陸人。 係啦係啦。好啦，咁跟住呢個我覺得幾好嘅，呢個真係幾好。中文咧就啫啫話，啫啫雞雜煲。 最好最好雞雜 啊！咁個答案咧就 J&J Miscellaneous Chicken Pot， 咁啊 J&J 就一個品，J&J 係個品牌嚟噶，Miscellaneous 就雜啦，咁跟住就 Chicken 就雞啦，佢只不過將有個問題就只不過將個雞同雜調轉咗啫，即係變咗 J&J 雜雞煲咁解啫。 咁啊，佢成日見到英文都咁寫噶嘛， 係 咪先？ 但係講時講話 J&J 係點解 ？J&J 啫啫其實係如果正式應該係聲義聲譯㗎嘛 啫啫聲咁解 係發 咗 係 啫你個啫嘛啫啫 即係佢接白咗出嚟佢喳喳聲 啫啫聲 咁我大實際就實在太鍾意呢個品牌啦啫人啫 啫啫我覺得真係 你叫我點諗出嚟呢 即係逢係有個鐵板上就叫做啫人啫 啫啫啫啫啫啫 要品有 brand name 嚟㗎喎 咁佢跟住撞呢個一個 brand 嚟㗎啦佢跟住呢個啫啫大腸煲嘅啫人啫啦加全 testing port 咁姜撞奶係咩呢就係 ginger bumping milk 喔呢個二呀 呢個二呀 姜啦咁啊 ,ginger 啦 ,bumping 就撞到一個人㗎嘛即係你譬如我喺家裏撞到Ed 咁我叫 bumping to him 啦 ,bumping to Ed 咁咁所以叫 bumping 啦跟住 milk, 佢會就 hot, 吓。 熱嘅 呢啲好呢啲好。 OK, 咁 hot, 呢個 cool, hot 又 OK 㗎。呢個 OK 㗎呢個。咁跟住呢個呢就我講下中文先啦鹹蛋黃蒸聖瓜碌。咁跟住聽佢點譯喎。就 salty egg king steams the vegetable sponge 嗱鹹呢就是 salty 啦 salty 啦 egg 就是蛋啦黃呢就是 king 啦蒸就 steams 啦聖瓜就聖瓜碌就 vegetable sponge 咁就搞定佢呢個好嘢咁跟住呢個呢呢個好啊呢個我真係最鍾意呢個就係中文就係華梅咁佢跟住佢譯咩呢就 words plum 邊個 words 啊 字個 words 字囉 你睇下話嘛話就 words 囉咁跟住 plum 囉咁跟住咪華梅囉咁啊其實都唔知咁多係好多好多真係即係數唔曬咁但係我諗唔好 嗰陣時呢我睇嘅新聞呢又話加拿大一對黑人嘅家庭啦咁我哋喺唔知邊度買將是中國製的梳化回到去呢其實是那個顏色是深啡色的。咁樣呢佢望一望那個招牌的英文 translation 呢佢哋呢就話那個咩 color 就係話 Nigger Brown。

不假啊。 其實我想問翻，究竟我哋大家有冇留意翻我哋香港嘅茶餐廳有冇英文 menu 嘅？ 有噶，有噶，你去尖沙咀有噶， 嗯， 而且佢哋都唔係差得太緊要，因為咧佢哋要做遊客生意，而且做咁多年。咁啊 ，anyway 咧，即係我講埋一兩個添啦，即係大家可以聽埋啦。咁呢個咧就叫角色油菜，即係我哋先講油菜啦。個英文咧就叫 Every Form Rape。咁我頭先我同阿靜出傾咗之後，我知道點解叫 rape 啊，叫強姦。菜就即係內 咁呢個冇理由金山話嚟同埋喂好地道香港式 喂菜喎呢條菜喎咁所以叫 every form rape 吓咁跟住下面呢、這個講埋一兩個添啦呢個就係中文呢就叫有你的參與垃圾不會無家可歸咁呢個淨係講嘅中文已經係佢英文就冇錯嘅英文亦都冇錯嘅佢If you would like to join us, rubbish will never be homeless. 唔係嗰陣時咧，我有個大陸嘅朋友咧，佢問我：喂，大鑊啦！佢老細叫佢幫佢譯一句嘢。 嗯， 佢話：迎奧運，小心用卡。佢諗緊 logical 唔啱嘅喎，迎奧運點解要小心用卡嘅咧？ 嗯，唔係佢想究竟表達啲咩咧？迎奧運小心。 我想表達就話我係個奧運嘅 sponsor 咯。 小心用卡，我谂会唔会佢系惊即系你喺嗰个用卡嘅时间咧会俾人目盗用？ 盗用。 嗱，我想话， 咁但系点解要迎奥运咧？ 咁你唔系奥运都要小心用卡噶啦。跟住话，喂，你究竟呢样嘢系咪俾客睇嘅？话系啊，俾客睇 啊。迎唔系佢当咗迎奥运系恭喜发财啊！拜年嘅时候，唔系都要迎一迎奥运。 你嘅大我乜嘢都迎奥运噶，迎奥运大家食埋。 系。咁啊，最後一個啦，最後最後一個啦。咁咧，你知道咧，出面咧而家好多講個標籤法噶嘛，即係你講個食物入面咧有啲乜嘢，有啲咩啦嚇。咁呢度呢個咧就佢有分開幾個唔同類別嘅。第一個係 fat 啦，我諗係脂肪啦嚇。咁即係 starch 咧就澱粉啦 ，restore sugar 都唔使理佢啦，即係我哋知道糖啦 ，VC 我唔知係咩啦。咁跟住最嬲尾嗰個係咩？就叫 fuck the material， 系我中意呢个真系， 呢个就23年度真系最多嘅， 最中意呢个。 佢系咪好唔中意做呢啲嘢？ 真系违规。 嗱呢个系绝， 呢个冇压力噶啦，呢个 嗱呢个系绝对富有呢个中国特色嘅。我哋唔应该过一啲物质主义，需要 fuck the material。我哋要反对物质啊！ 咁啊，再做 唔系我系干物质啊？ 系。 干料 啊，干料啊， 干料，嗱， 干嘅物体 啊，最后都读埋呢个啦，呢个椒盐，跟住括弧美极，鸭下巴，咁你知道美极系咩嚟噶？ 系 美极嗰啲酱油啦，咁个英文就咩咧 ？Fuck the salt， 括弧 beautiful pole， duck chin， beautiful pole， 啊 ，beautiful pole 嘅意思系美啊嘛， 美啊 ，pole 就极啊嘛， 极品啦， 南极同埋北极嘅意思咯， 系， 咁所以叫 beautiful pole。 但系问题其实如果有啲心机，佢有支美极喺度，佢有英文译音紧噶都。 我谂冇啦，冇咁容易揾嘅呢啲 啦。咪不过咁啦，佢而家话北京啦搞奥运啦，咁佢又 prepare 咗一个 list 俾所有嘅餐厅叫参考话 ，OK， 如果话搞不靓系乜嘢咧？或者系呢个小笼包应该点译咧？或者系嗰啲其他 统一咗噶嘛？ 统一咗噶，跟住但系好有啲奇怪嘅，嗰时我话如果系一啲中国式面包叫做咩咧？佢唔系叫崩嘅，叫做唔知包咁樣嘅， 即係餐一餐 burger 啊，唔係餐一餐 burger， 佢用翻中國。 喂，你度講喎，佢有講埋喎，久不理個翻譯咧 ，go belief 喎 ，go belief 喺呢度講，係 嗰樣， 喂，呢樣幾得幾好喎，其實， 唔係佢係請咗人家係專登譯呢個名， 係啊係啊， 有一啲老店嘅名佢都係，我睇咗早輪我睇新聞都有講過， 有聽講話有啲英語嘅教授 係 嗰個係一個喺中國好耐嘅，佢識中文嘅， 識中文嘅，你執英文執唔到，因為譬如話你。講咧黑咁嘅 tool， 咁佢估唔到入邊係咩嚟㗎嘛？不如我哋做個簡單嘅選舉啦。你覺得即係我哋講咁多個，你覺得最邊個最好咧？ 花雕， 花雕，我覺得係最 最拗头 O 最 O 嘴啊呢个 O 嘴，我就最喜欢个追人追啦。 呢个系我觉得佢肯冚呢个 M M M M。 或者啲国际品牌咧融入我哋中国社会里边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真系咧。 系啊，咁啊。L V 嗰啲都 唔係 L V 啦，呢個打得響咧，你即係譬如話你去嗌個，譬如佢哋去大陸嗌個酒家嗌個豉椒通菜啊，或者佢跟住嗰個 waitress 可能問你，咁即係唔即係人即係用？ 但問題係香港咧，即係我邊間啦，即係連鎖式經營餐廳，我睇過佢個 menu 咧，佢有英文譯咧，其實我覺得感覺上係譯得好啲嘅，即係你炒你。你唔會話 fuck 嘛，佢知道即係你剛炒嘅時候佢真係 fuck 嘅，呢個有個嚟香港教書嘅人呢曾經研究過嘅。即係點解佢哋會將呢個 fuck 呢個字擺到呢，就係主要係角乾轉咗做簡體版，就佢以為咗係 角乾。其實呢個意名， 呢個易解釋， 呢個易解釋，點解唔 do 呢？點解係要 fuck 呢？是要點解即係你幹你都 do 都得㗎，係 咪先？點解係要用 fuck？ 咁可能真係抄 Google 啦，可能太多人幹又譯咗， 同埋呢個字我諗少用啲。 同埋即係呢啲咁嘅 menu 通常我見到啦，都係類似係一啲茶餐廳嗰啲咁嘅 menu 嚟啦。咁點解既然係茶餐廳，佢又唔走去抄下？即係其實好容易諗到，咦？喂，唔識英文，我抄中就係香港嗰啲啦。 我而家你有網上都易揾嘅，嗱呢個問題咧，我早年咧，我有個美國朋友都加拿大朋友同我講嘅，佢都好奇怪，因為佢又識中文嘅啦，佢話你唔需要做太多嘢啦，你啲英文嘅，你只要喺問翻當地嘅美國留學生，其實佢都好樂意幫你嘅，但係冇人從來冇人好想去做呢樣嘢，即係佢哋譬如好簡單，而家譬如我哋上去廣州地鐵咁樣咧。佢有英文㗎，嗱啲英文又係即係聽到拗曬頭㗎嘛，係咪係咪嚇？咩 leave your things behind 啊咁樣，嗰個 things 即係你行李嗰其實應該叫 belongings 啊嘛，咁但係佢哋係好鍾意即係自己去想像啲英文英文出嚟，但係又唔會求教於以英文為母語嘅人，咁呢個係顯現咗我哋中華民族嗰種 自大 獨一性。 唔係，另外咁 可以咁講啊， 唔係咁講，應該係大國國體嘅關係，要創新一套英文出嚟。嗰樣嘢就有陣時咧諗起咧，講起上海啦，上海都係個地鐵，其實佢嗰啲算好好噶啦。不過咧，有啲覺得就係即係南京西路咁樣咧，佢就話係East Nanking Road 咁樣。 係啊係啊。 咁但係問題係，咁應該係西南京路啊，定南京西路咧？咁如果比較係香港咧，皇后大道西咧就 Queen's Road East 噶嘛。咁但係應該係 Nanking Road East 啊。呢個幾有心思。佢講咧，你明唔明一樣嘢？你可以話東南京。西南京嗰、那個就是南京的位置來的嘛，但是你條路就是南即是東南京東路啊，究竟你講東南京啊還是還是那條路在東呢，就兩個不同的概念來的嘛。 那個閃西南路都是一樣 的。是啦，他就以為即是個閃跟住有個西跟住南路。這些頭痕的啦，即是你再講下去即是。 不是開始都有講過講經過來 ,ok, 你南京路究竟是 Nanking Road 啊還是南京Wu 呢，咁其實兩樣嘢，如果對可能對於遊客嚟講，佢講 Nanking Road 嘅話咧，對於司機聽到哦南京路，咁如果你聽過 Nanking Road， 個司機咪要識講，咪要識聽噶嘛。我亦都試過，因為巴士度咧，佢有時而家成日好勁噶嘛。 南京路， 佢講，佢咪講啊？佢係講咧打出個牌咧係 N A N King， 跟住路咧就簡寫話 R D， 跟住咧讀出嚟嗰個咧，我都唔知係咪電腦讀出嚟嘅 Nanking。拗啲啊嘛，咪咁读咯， 即系咗啫佢。 但系咧问题，佢读下一条街又啱翻嘅，即系呢样嘢真系。 我搞噶啦，佢而家咧北京就执得好啲，佢已经话统一晒个译名，但系我见广州都未做晒。你好简单，即系佢而家东站佢做咗啦。好似 East Railway Station 啦，咁有陣時以前可能叫廣州東站， 廣州東站嚇。我唔係最早期啱啱新嗰條線起嘅時候咧，我見過，我直頭我自己坐嘅時候咧，係同一架車裏邊咧係有廣州東站嗰個譯名，另一邊咧就係 East Train Station 咁上下咁嘅，即係同一喺嗰度係你有見到同一個站係有兩個 唔同嘅液化， 一個一部嚟啦。咁而家係北京做咗先，因為北京要搞奧運咯，今年。 係啊， 跟住2010年咧就上海有世博㗎啦，咁世博又搞好上海㗎啦。跟住之後就 廣州亞洲亞運啊嘛， 咁又要搞。 我覺得會係喐咯，搞完北京之後。上海好翻，北京就唔得。 咁噶啦，而家北京都禁緊煙咯。 嗰個好嘅就慢慢接落去，跟住接到落。 嗱，你呢個我唔同意。我覺得咧，今年搞完奧運之後咧，祖國嗰個變化咧，定係令我哋即係刮目相看嘅。咁有冇一樣嘢咧？即係有一樣嘢已經近期正令到我係好開心噶啦。係，就係我哋喺銀紙度咧，我哋即係開始見唔到呢個毛澤東嘅樣啦。 嗰個咩變咗個巢啫嘛？ 嗰個係希臘嘅 扎鐵餅人 啊，扎餅啊。咁佢起碼一個進步啦，我唔好理嗰個呢個人嘅形象好唔好先啦，起碼我唔使見到毛澤東喺度篤口，我篤 口。唔好講喎，你講咩啊？篤口篤咩啊？篤口 篤口篤口篤鼻嘛。嗱講 真係當咗奧運係中國㗎咯喎，其實。 係啊， 佔有啦，不嬲啦。中國佢 呢個先主席嚟㗎， 加油咁樣。 即係其實你嗱個國家嘅貨幣。有個人落去都係嗰個國家嘅代表性人物嚟㗎嘛，係 冇錯。 咁你都扎鐵餅嗰個應該係中國嚟㗎， 佢個樣都唔似中國人嘅，呢個你就唔好屈佢。嗱，但起碼你同唔同意一樣進步先？嗱，你記得以前嗰啲銀紙有幾多款啊？ 以前銀紙有幾多款？ 有一款咧就越嚟越少見嘅，我唔知點解。 少數民族嗰啲 係啦， 係啦，我未見過。 我見過，阿迪嗰啲 組嘅。先啊，一先啊， 都唔止㗎， 一百蚊 都有。 有啊，好似。 嗱，你記住咧，嗰陣時就有即係五個人嘅人頭啊嘛。咁你嗰五個就 滿腔夢回咩啊嘛？ 工農兵。 工農兵 跟嗰五粒星行嘅， 都唔俾，唔知系咪跟佢五粒星啦。但系起碼咧，嗰個人樣咧就係普通嘅平民嚟噶嘛。跟住另外咩咧，就劉少奇啦，見過未啊？ 哦，劉少奇未見過，劉少奇未見過。 而家咧就只係呢一款啦，淨係我唔知係新出銀紙都仲係毛澤東咁所以咧我就好抗拒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冇理由。 所以你唔好用俾大家。 唔係個問題，100蚊係最大張嘛，咁梗係用翻毛澤東嘅。 50蚊都係。講緊呢個幾年差 唔多， 我做咗啲 research 嘅，原來咧71嗰時候咧都出嗰只50蚊嘅人民幣，都係毛澤東，咁啊呢個唔係大頭啦，係半身，喺個演講嗰時候啊，有一隻50蚊嘅人民幣係咁嘅， 咁啊而家喺邊度咧？ 而家喺啲人收藏咗咯，係咪先？咁啊， 即係又炒得高喎。 咁嗰張唔係好高啫，嗰張賣5嚿啫， 五計㗎， 50蚊嚟講賣5嚿，而家呢一張。10蚊 炒到成1000蚊嚟， 8嚿啊！啊，琴日阿的同我講咧，話三個水同我攞隻嘅啫，黐咗線啊！ 你有咩？ 我有辦法攞到嘅啊！ 唔係你係咪有辦法三個水？ 嗱，你有辦法攞到就唔好咪度講。我哋刪咗咪， 我刪攞嚟曬， 刪咗咪。我哋 有辦法攞到，使一車人到啦。 翻嚟再傾啦。 即係你唔係我想問清一樣先，你使1000蚊。咁跟住上面有其他嘅附加值你要 我一陣間講下我點樣可以攞到呢啲咁嘅銀紙啊？唔係平民百姓攞到㗎，轉頭返嚟傾啊！ 好，依家返嚟。 喂 ，Emmon， 喂係咩話？電腦有鬼？喂，係咪啊？輕機咋？裝咗啲乜嘢啊？喂，你等陣先，等陣先，有錢有。喂，蕭生係你好，喂咩話？股票啲資料出曬街，唔係啩？瀨曬嘢咁咪？唉，咁多問題㗎，以後逢星期三晚留意我主持嘅 IT 頻道，就唔會發生啲咁嘅問題㗎啦。 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183。